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当他接近唐三的头部时，整个头骨已经化为虚影，悄然融入到唐三头内。此时唐三已经被一片清冷的海洋所淹没，再也感受不到周围的一切，仿佛身体与灵魂都已经剥离了似的，甚至连眼睛上的刺痛感也消失了。蓝光在头上盘旋，足足持续了三天时间。这三天对于唐三来说只不过是转瞬而逝，而唐昊就那么一直站在他身边，平静地待了三天。他的目光始终注视着水潭另一侧的瀑布，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睁开双眼，唐三第一个感受到的就是外面的一切都变了，所有的色彩都变得更有层次感，他甚至能够看到空气中那一个个细小的能量微粒。周围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是用各种颗粒组成的。唐三突然吃惊地发现，自己的紫极魔瞳似乎已经到了第三层境界戒子的顶点，距离突破最后一重浩瀚只有一步之遥。唐昊冷冷地站在一边，他清楚地看到儿子睁开双眼之后，眼底那层暗蓝色的光芒骤然变得强盛。随着他眼眸的注视，突然间两道暗蓝色的光芒从唐三眼中喷吐而出，两强相遇顿时令这个技能变得前所未有的恐怖。后来唐三对这个技能的解释就是透视世间万物，抹灭一切不平，技能名曰紫极神光。一道紫极神光发出，唐三第一时间并不是很兴奋，而是飞快地计算着这道紫极神光所产生的威力究竟有多大。这是他以前不会去注意的，可此时大脑立刻就自行计算，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计算的念头刚从脑海中闪过，唐三立刻就通过眼前巨石破碎的情况以及地面留下的痕迹进行了简单的估算。他判断出自己眼中射出的紫极神光是一种透点式攻击，由于攻击力集中，因此所产生的单一破坏力也极其恐怖，并且他发现紫极神光的强弱和自己的精神力输出有关。刚才他注视水潭的时候并没有发动攻击效果，精神力消耗就非常慢，可当他将目光转移到巨石上发动攻击的刹那，精神力顿时如同泉涌一般喷吐而出，魂力消耗反而不大，也就是说这个技能应该是以精神力输出为主，精神力输出的越多，他的攻击效果就越强。想明白这些，唐三注意到自己的精神力和以前相比提升了至少百倍，原本无形无质的精神力此时在自己脑海中竟然汇聚成河，闪烁着淡淡的银色悄然流动，所过之处一片明亮，令唐三能够看到更多。 紫极神光的攻击力既然和精神力有关，看来我应该开始修炼精神力了。 大师曾经教过唐三精神力修炼的方法，只不过那时候唐三把修炼的重心都放在了玄天功上。在他看来，精神力不过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未必就有什么大用。可此时他突然想通了，精神力的作用一点儿也不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绝不会比自己的魂力作用小。越强大的魂师给人的压力就越大，这股压力从何而来呢？固然有魂力的释放，但同时也有精神上的威压，这就是精神力的作用。更何况现在他的紫极神光也需要精神力来支持，有这么一个不怎么耗费魂力又攻击力极为强悍的技能，对唐三来说无疑是如虎添翼。唐三吃了一惊，他发现只不过是射出一道紫极神光而已，自己竟会想了这么多，而且所有的一切都理得很顺，似乎自己的这些想法就是事实似的。 智慧头骨，这是他给予我的智慧吗？难怪每一名魂师对魂骨都是那样的渴望。 这块智慧头骨几乎是为唐三敞开了魂师修炼的另外一扇大门，所给予他的好处绝不只是紫极神光那么简单。唐昊站在一旁一直没有说话，从唐三若有所思的表情就能看出现在自己的儿子正在体会着新得到的东西，对他来说现在这个时候非常关键。 唐昊也隐隐能够猜到智慧头骨带给了唐三什么。过了良久，唐三渐渐从思绪中清醒过来，目光看向一旁的父亲。他发现，在自己没有用眼睛去看时，脑海中散发出的无形精神力就已经锁定了父亲的位置。更令唐三惊讶的是，脑海中的精神力不需要刻意去控制，它在缓慢地自行恢复着。而这精神力量与外界无关，完全是他自身凝聚恢复的。大师曾经说过，人的精神世界是一个最神奇的地方，没有人明白精神力是从何而来。表面上看，它似乎是虚无缥缈的，可它又是确实存在的。实力越强的魂师，精神力也就越强大。唐三不知道的是，此时唐昊也在暗暗吃惊，为他的精神力强度而吃惊。唐昊发现，唐三此时所拥有的精神力竟然已经接近了普通的魂斗罗级别。 这绝不是一块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就能起到的作用。那块魂骨固然可以增强小三的精神力，并且令他领悟精神世界的奥妙，但它的效果绝不应该有这么强。 其实智慧头骨对于唐三来说更像是一把钥匙，正是这把钥匙为他打开了精神世界的大门。从小时候开始，唐三每天清晨都会面对朝阳修炼紫极魔瞳，但他不知道的是，那修炼的不只是他的眼睛，也同时在锤炼他的精神力。只不过那种修炼一直隐藏在他脑海之内，并没有显露出来。此时在智慧头骨的作用下，唐三多年的修炼豁然贯通，精神世界的大门完全敞开，才有了这突飞猛进的提升。唐三渐渐回过神来，目光看向父亲。 你吸收这块魂骨用了3天时间，从你自身的情况和所用时间来看，这块魂骨的主人应该是一只60000年以上的魂兽。你的运气很不错，我想如果不是我出现的话，或许武魂殿会向你暗中下手。这块魂骨在武魂殿内应该也是排得上名次的。 3天？爸，那你已经3天没休息了。 这不重要，你的特训现在开始。 话音一落，唐昊抬起手，分别在唐三的双肩和胸前各拍了一下，三股热流同时向下奔涌，唐三只觉得全身一阵酥麻，几乎是一瞬间，丹田就被一股滚烫的热流包裹住了。以他现在的精神力，竟然再也感受不到一丝魂力的存在。 爸，您这是？ 从现在开始，你不需要魂力了，我暂时封住他，方便对你进行特训。记住，魂骨的力量也不许使用。我封住你的魂力不是不信任你，而是因为在我给你的特训中很容易将你的魂力引出。 手腕一抖，唐昊手中顿时多出一柄铸造锤，上面还带着斑驳的锈迹，和当初唐三在家用的一模一样。 拿着。 唐三接过铸造锤，有些不明所以地看着父亲。唐昊指指水潭另一端的瀑布， 游过去，在瀑布下有一块凸起的原石，站在上面练习我教你的锤法。 乱披风锤法？ 什么时候你能完成9981锤并且丝毫不乱，第一阶段特训就结束了。去吧。 一边说着，唐昊径自走到一旁的山壁前，也不见他做事，一拳轰出，轰然巨响之中，山壁上立刻开了一个深达3米的大洞。唐昊大袖挥动，吹开灰尘，自己走了进去，盘膝坐下，没有再对唐三说什么。看看父亲，再看看手中那熟悉的铸造锤，唐三眼中顿时流露出坚毅的目光，扑通一声跳下潭水，带着铸造锤向瀑布下游去。昊天宗正宗的修炼方式，从今天开始了。此时，七宝琉璃宗。回到宗门已经3天了，宁荣荣却一直愁眉不展。他不知该怎么向奥斯卡说明宗门的规矩。宁风致对奥斯卡极为重视，一名只有16岁却已经达到40级以上的食物系魂师，又怎么会不受到重视呢？ 在回来的路上，宁风致就已经向奥斯卡表示，宗门将全力培养他，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出。奥斯卡也没多说什么，对他来说，只要能和宁荣荣在一起就足够了。夜幕降临，七宝琉璃宗内逐渐静了下来。宁荣荣正想着心事，突然窗棂传来了轻叩之声。 谁？ 是我。 今天无论如何也要将事情对奥斯卡说出来，长痛不如短痛，如果再拖延下去，只会对奥斯卡的伤害更大。 想清楚这些，他这才打开卧室门，让奥斯卡进来。宁荣荣的房间完全是由粉红色组成的，很温馨又有些稚嫩的女孩的房间。这已经不是奥斯卡第一次来了，每当他来到宁荣荣房间时，都不可遏制地产生出几分热血沸腾的感觉。 荣荣，干什么呢？ 宁荣荣转身往里走去。奥斯卡现在可不是以前那副不修边幅的样子了，脸上的胡子刮得很干净，头发也梳理得非常整齐，一身淡金色的七宝琉璃宗标准服饰更加衬托出他那英俊的容貌，尤其是他那双令女孩子也要嫉妒的大眼睛，更令宁荣荣不敢对视。几步追上宁荣荣，奥斯卡从怀中摸出一包东西放在桌子上。 刚才我路过你这里，看到你房间的灯还亮着就过来了，这么晚还不休息啊？ 我马上就要睡了。 宁荣荣背对着奥斯卡说着。奥斯卡加入七宝琉璃宗后，宁风致直接就让他入了内门。要知道，内门中绝大多数都是七宝琉璃宗的直系弟子，只有特别出众的外籍魂师才有可能进入。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